健康幸福的人生。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本期节目嘉宾黎明老师。黎明老师您好。 主持人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只传播国医大师认可的养生方法和养生理念，只推荐国医大师认可并推荐的滋补养生品，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栏目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敏。你看咱们经常说大千世界万紫千红，其实不光这个世界是多彩的，人体内的疾病呢也是千奇百怪的，发生的部位得病的性质呢也都各不相同。那说人会得的病究竟有多少种呢？到底有多少种啊，并没有具体的数字，因为细分起来呢种类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是咱们中医里却有个说法，什么说法呢？说33重天离恨天最高，440种病相思病最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人的病有多少种呢？有440种。当然了，这个数字也是个泛指，并不是确切的数字，泛指很多种疾病。那说这么多种疾病中，什么病最痛苦啊？就是相思病。可能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很多老同志在这个收音机前呢，就会苦笑着跟我说，说李老师啊，相思病哪有我痛苦啊？我的心梗、痛风一旦发作起来，疼的是生不如死。那我告诉大家，还真是相思病最痛苦。痛苦在哪儿呢？痛苦就痛苦在它虽然说不是身体上的不适，但心灵上的折磨有时候呢往往是更痛苦的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。梁山伯是怎么死的呀？是得相思病死的。梁山伯听说祝英台要嫁人了，就每天想啊不吃不喝的，最后呢就死了。有人可能就不理解了，说相思病真能死人吗？还真能。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你看有不少的老夫妻，其中一旦一个先走了，不到两年呢另一个呀也跟着就去了。其实说起来呢没什么病，也没多大事儿，平时都挺好的，但老伴儿一去之后呢，他为什么很快也跟着走了呀？其实这类人得的就是相思病。本来老两口是成双成对的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但一旦其中一个走了，另外剩下的那个人呢，每天可以说就活在回忆里，慢慢的就没有求生的欲望了，觉得活着呢也没什么意思了，这不就是相思病吗？这时候即使什么病也没有也不行。那大家想想，活着都没意思了，每天在回忆与伤感中度日，你心绞痛、痛风还有不发作的时候呢？但这些人呢，可以说一天24小时，可能在梦里都是痛苦的。那大家说说，他们苦不苦啊？所以咱们中医才说，440种病，相思病最苦。但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呢，对于感情啊，看的都比较淡，它不像过去。你看过去有很多夫妻，一辈子是吵着过、打着过的，有没有啊？很多，可以说是吵吵闹闹一辈子，但过着过着呢，这头发就白了，闹着闹着呢，人也就老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先走了，剩下的那个呢，每天没人和他吵，没人和他闹了，还不行了，没人打架他还不习惯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也是日子。所以李老师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做人呢，得懂得珍惜。谁也不敢保证说一定就能够看到明天升起的太阳，所以身边人还在的时候呢，你得懂得珍惜。即使他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世人都有毛病，谁是完美的呀？人无完人嘛。你也要珍惜，要懂得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每一天，因为人生这列列车呀，没人能陪你说一直到终点，说不准谁就先下车了呢。一旦哪一天身边人突然下车了，没了，那份离别之痛你呢根本就承受不了。 伴随你余生的很可能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悔恨。咱们常说人生苦短，虽然说我们仍需砥砺前行，但呢也别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，一定要珍惜身边人，珍惜眼前人，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别总纠结于一些不开心的小事儿。尤其是咱们老年人，你说咱们满打满算还能有多少天好活呀？还能过几天好日子呀？所以呢一定要懂得珍惜，和心爱的人呢一起过两天舒心的日子比什么都强。那说这日子怎么才能过好啊？一方面呢心情得好，另一方面呢身体得好。大家想啊，如果一个人一身病，每天被各种各样的病痛所折磨着，那这日子能好过吗？所以说人到老年以后，要想日子过得好，一方面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另一方面呢就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。大家一定要听李老师一句话，就是咱们老年人呢有病以后千万别等，说挺一挺就好了，那不可能。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病人，他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普通的肠炎，每天呢就腹泻拉肚子，偶尔呢肚子疼一下。但是因为工作比较繁忙，家庭负担呢也比较重，就想着我大便稀点就稀点呗，也没多大影响，就没到医院呢正儿八经的治过。等到50多岁的时候呢，也不知怎么的，腹泻突然就好了，就开始便秘，大便不畅了，肚子呢也不疼了。当时这个病人呢还挺高兴的，心想着我都拉了几十年了，现在突然不拉了，是不是说明这个病就好了呀？所以还挺高兴的。结果他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医生，就跟他说，说你呀别光高兴了，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要是年轻人20-30岁的，说以前有病哎好了，那有可能呢是真的好了。但你都50多岁快60了，突然这病啊就好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加重都已经谢天谢地了，怎么可能会好呢？你这是排便习惯发生改变了，尤其是突然改变，突然之间就不腹泻了，大便反而不通畅了，是不是里面长什么东西了呀？我觉得你这呢并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赶紧去医院呢检查一下。病人听了以后呢也挺害怕的，所以赶紧就去医院做了个肠镜，结果里面呢还真长了个东西。幸运的是什么呀？发现的早，没扩散，手术做的也及时，手术以后呢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。那我给大家讲这个病例想说明什么呀？就是人老了以后，你一旦有病了，记得一定要赶紧调治，你别等着他自己好起来，万一你没治疗他真自己好了，那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，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尤其是一些老慢病，我打个比方，就跟我们带孩子似的，说这孩子啊要整天闹啊吵啊跑啊跳啊的，那没什么事儿。一旦孩子没动静了，说刚才还跑还闹还跳还笑呢，突然呢就没动静了，说明这孩子怎么呀？要么闯祸呢，要么就受伤了。我们人体内的病呢也是这样，说你得病以后，这病闹腾你折腾你十几甚至是几十年了，假如说你也没吃药也没管它也没治疗，突然这个病呢就好了，这种情况啊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这病指不定揣着什么坏心眼要闯祸呢。这一点呢咱们老同志啊必须得明确。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有了病以后必须得及时调治。这两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人体内有个黄金三角，哪三角呢？就是血管、神经和骨关节，尤其是很多老年病都和这个黄金三角密切相关。你比如说糖尿病，糖尿病跟神经有没有关系啊？有。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做个实验，假如你是个糖尿病患者，你呢可以自己测试一下，生气之前和生气之后你的血糖值它绝对不一样，生气之后的血糖值肯定偏高。别说你有糖尿病了， 就一个正常人一生气一紧张之后对血糖呢都有影响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神经内分泌原理。就是说人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呢它是相互调节的，内分泌系统由神经系统通过下丘脑而调节，反过来呢神经系统也会受内分泌系统的影响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。你比如说一个小伙子一小光棍在大街上碰到一漂亮姑娘，看到姑娘啊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呢，你说他会有什么反应啊？是不是马上就会心跳加速，呼吸费劲儿，甚至开始冒汗，开始紧张了呀？这不就是神经和内分泌的联系吗？那说人一旦生气之后血压就会升高，为啥呀？因为人生气后会导致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升高，从而释放儿茶酚类物质，儿茶酚类物质增多呢就会引起血管的张力增加，心跳加快，心排出量增多，进而导致血压升高，这不也是神经和内分泌的联系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呢，你就会发现神经上的变化会影响他的血糖，反过来呢糖尿病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神经病变，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呢会引起神志的改变，或者是缺血性的脑卒中，就是脑梗了，脑老化的加速，以及老年性痴呆。一旦损伤了周围神经呢则会出现末梢神经炎，手足远端感觉运动神经呢受累，会导致感觉上的异常，引起痛觉过敏啊，就是痛觉特别敏感，后期呢则会引起感觉丧失。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温热感觉就不是很敏感，就容易烫伤，还会引起小肌群的萎缩，就是肌肉萎缩了，从而出现共济失调以及神经性关节痛，就是走路不稳和关节疼。另外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自主神经病变，你比如说胃排空延迟，胃排空延迟人会怎么样啊？会觉得胃胀，还有就是腹泻便秘，休息时心动过速，以及直立性的低血压，就站着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头晕低血压了嘛，还有就是心肌缺血等情况，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发生心源性的猝死。所以大家记住了，神经血管和关节是老年人健康的黄金三角，大部分的老年病呢，你像心脑疼啊、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炎这些个病，都跟神经血管以及关节有直接的关系。既然这些病都跟神经血管和关节有直接的关系，那想要老年人健康，想要有效的对抗老年病、老慢病，你就必须得把血管、神经和关节给它修复好了。前面节目中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，真元受损恰恰是导致神经血管和关节受损的一个主要因素，所以要想有效的对抗老年病老慢病，对真元的补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昨天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补真元的好方法，就八个字，哪八个字啊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记得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一起说，就是两株仙草一滴精华。两株仙草分别是人参和石斛，关于两株仙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大家讲过了，另外这一滴精华呢是我今天重点想和大家讲的内容。那说这一滴精华到底是什么呢？关于一滴精华的神秘面纱呀，李老师呢马上就要给大家揭晓了，所以大家呀一定要仔细听。一滴精华就是人参露。关于人参露呢，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，那人参露是什么呀？人参露就是红参在蒸制的过程当中蒸汽冷凝之后的液体，就是人参露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，要想明白什么是人参露呢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红参的炮制过程。 红参呢就是把人参上笼屉里蒸，给它蒸熟，人参一蒸熟啊，它就会发红，就跟什么一样呢，就跟螃蟹似的，一用火蒸就发红。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，什么东西一蒸是不是就会有蒸汽呀，蒸汽一冷凝之后呢，就又会化成液体。所以人参露通俗点说，就是抛制红参的时候，蒸汽冷凝以后变成的液体，就叫人参露。人参露我们听着呀，好像跟水蒸气一样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它是红参蒸汽变的，里面呢自然有很多人参内的有效成分，所以它的作用呢可以说非常的了不起。我们都知道人参味甘，大补元气，生津止渴，调营养胃，人参的作用是偏温补的。但是蒸过人参的这个蒸汽冷凝以后变成的液体，也就是人参露呢，它有什么偏性啊？它偏于解毒。大家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人参是补药，但是人参露呢却是解毒的药。所以在古代炮制红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人参露，一般呢都是不外卖的。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人参露这个东西，但是人参露解毒的效果呢确实很好，而且人参露起效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因为人参露里面含有的主要成分包括人参三醇，人参三醇能干什么呀？能够治休克。所以在古代药店里的人参露呢，它都是自己留着的。但是人参露啊不能长期保存，因为它非常容易变质，在古代不好保存，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为啥呀？因为咱们现在可以加防腐剂呀。人参露你不怕坏吗？我加点防腐剂它不就不坏了吗？还随时能用，但古代不行。所以古代的人参露非常的珍贵，那用来治什么呢？治休克，尤其是心源性的休克。什么叫心源性休克呀？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就是由于心脏功能极度减退，心脏排血功能衰竭，不能够维持其最低限度的心输出血量，从而导致血压下降，重要脏器和组织供血严重不足，引起全身微循环功能障碍，引起的一系列以缺血、缺氧、代谢障碍以及重要脏器损伤为特征的病理生理过程。其死亡率呢非常高，大概在70%到100%之间。你比如说很多老同志心脏病一犯了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就休克了，晕倒了，其实呢这就属于心源性的休克。那说在古代怎么治疗这个心源性休克呀？就给病人灌人参露，病人很快呢就能醒过来。为啥呀？因为人参露里有人参三醇，而人参三醇治疗心源性休克以及失血性的休克呢，这个效果呀可以说非常好。那什么叫失血性休克呀？就是由于大出血所导致的昏迷和休克。你比如说女同志流产之后出血不止，没能及时救治呢，就可能会导致出血性的休克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古代就用人参露来治疗。包括有的女同志有功能性的子宫出血症，就是月经来了以后呢她就不走，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人参露，用人参露呢也管用。那说人参露能治疗和预防心源性休克的这个作用，其实对于咱们老同志，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老同志来说，这个意义呀就显得非常重大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同志犯心脏病以后是不是都怕休克，都怕出危险呢？事实也是，犯心脏病以后你休克和不休克绝对是两个预后。什么叫两个预后啊？你比如说你犯心绞痛或者是心梗了，即使疼得不行，疼得直冒冷汗，但是你没休克没昏迷也能治。退一万步来讲呢，就是说你没有生命危险，预后呢还是不错的。但一旦这个人休克了，这种情况呢就很危险了，就容易过不来。 而预防这种心源性的休克，人参露的效果呢就很不错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人参露里的人参三醇，它能强心，可以治疗和预防心源性的休克。除了能治疗和预防心源性休克以外呀，人参露还有很好的镇静作用。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大面积的脑供血不足和大面积的腔梗。这个病人的情况呢非常特殊，一般脑供血不足和腔梗的病人呢，可能就是头晕点儿、迷糊点儿、头重脚轻、走路不稳点儿。但是这个病人不是，这个病人呢已经出现躁动的现象了。什么叫躁动的现象啊？就是他的烦躁劲儿了，一旦上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把家里的门啊、冰箱门以及窗户呢是关了又开、开了又关的，就这么折腾。所以他只要一犯病啊，他老伴儿就吓得够呛。有人说这是不是精神病啊？还不算精神病，为啥呢？它是脑供血不足所导致的这种躁动的状态。这种由于脑病或者是心脏病出现的躁动状态，包括脑出血的后遗症，病人出现的那种躁动状态呢，用人参露的效果呀还都挺好的。因为人参露能干什么呀？它能解毒。而这种躁动的状态呢，我们中医则认为属于血毒症中的一种。西医学则认为呢，人参露里含有一种成分叫人参二醇，而人参二醇这种成分呢具有明显的镇静作用，可以让病人静下来。所以说人参露里面含有的有效成分比人参本身呢可能还要高，这就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之处。人参露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抗肿块，因为人参露里呢含有 RH2 和 RG3 这两种成分，这两种成分呢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以及阻断肿瘤细胞的增殖、诱导癌细胞的分化等作用，所以说人参露具有抗肿块的作用。节目讲到这儿呢，相信大家都应该清晰两株仙草和一滴精华具体指的都是什么了吧。人参露就是补真元方子里的一滴精华，两株仙草呢则分别指人参和石斛。其实关于人参露呢还有一个小故事，但今天呢就来不及和大家讲了，要知故事情节如何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好，大家先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。 感谢黎明老师精彩的讲解。本栏目咨询热线已经全线开通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-8702-888参与本栏目的互动。听段片花，一会儿回来来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，黎老师会帮助大家解答健康上的问题。 三七，来自文山深处的南国神草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记载，每茎上生七叶，下生三根，故名三七，既可止血，又能活血，具有止血不流瘀、化瘀不伤症的双向调节作用。而西洋参补气滋阴，更是被医学界称为天然氧吧。参三七胶囊将两大中药完美结合，分别提取出三七氨酸、三七皂带、三七黄酮、人参皂带等精华成分，一粒参三七集合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之精髓，一粒参三七富含西洋参、三七两大中药的精华成分，一粒参三七等于一株三七加一株西洋参。产品咨询热线400-8702-888，400-8702-888。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， 主流视角，民生情怀，时代印记，开放心态。 FM92AM1323，宁波新闻第一频率。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已经全线开通，我们首先请进拨打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您是哪里的朋友？ 李老师是吧？ 哎，是我。 我是比丘计划 啊， 这些职工。 嗯嗯嗯， 我是你们这边老客户 啊。是我们老客户啊。 嗯，你2003年就开始吃那个，后来 啊，那有9年了啊。嗯 嗯，那个，现在呢，主要几个问题请教一下。 嗯，您说。 我是13号， 嗯， 中午吃饭， 嗯， 哎，吃，一下子那个起汗，汗了，汗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，后来怎么倒地上我也不知道， 嗯， 结果倒了一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，连我只有一个人当时。后来醒过来，醒过来以后一看，也怎么搞的，都在地板上呢。 嗯， 我在那个钥匙进了，以前的钥裤子都是了。 嗯， 后来我就慢慢的爬，我也不敢动了，就爬那个打电话的地方，马上告诉我有，后来他就叫急救车来了。 嗯， 因为我这个离开医院很近了。 嗯， 后来急救人以后呢，当时我听的好像是血压已经通到200多了。 嗯， 后来把那个做那个 CT 好不像做那个啥东西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 嗯， 后来就去到医院里去了。 嗯， 去了医院以后全面检查了一下。 嗯， 检查之后他讲还算好的呗，结果 嗯 我已经是30多年的高血压了。 嗯， 在家里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吃那个短效的，后来吃长效的已经也吃了20来年了，一直吃雅士达的。 嗯， 有一段时间呢，雅士达是早上吃的，后来呢，有一次动态血压做出来也是晚上高。 嗯， 后来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晚上4点钟左右吃。 嗯， 一直吃到现在。 嗯， 吃到现在以后呢，冬天都是1克，夏天有时候温度高了我就吃半克。 嗯， 在家里聊呢。我量3次，早上、中午睡觉醒来， 嗯， 跟晚上睡觉前，大部分时间早上跟晚上是高的，中午是比较好的，都是130、120左右。 嗯， 晚上早上呢，一般都是105左右。 嗯， 高到160难得的不多。 嗯， 但是到了医院以后就奇怪了，进去那一天呢已经很晚了。 嗯， 他也没给我吃药，他就不要吃了，明天再讲。看看情况，也没挂针。当天晚上好像测量血压，我多少我记不清了。但是后来在医院的量的血压呢，基本上还算好的。他讲好像有一次量到150，其他都在150以下。 嗯， 因为去年以后呢，我家里倒是一个人肯定不行了。我以为那边也在上班，因为我儿子进来刚好也是。后来上班的时间摔倒在马路上，现在在家里休息，是这样子。我就到我儿子家里来养了，结果当天晚上就不行，当天晚上一量血压一下子冲150、170、200。 嗯， 后来我马上就又吃降压药，就在床上就不敢动了。 嗯，下面多少？ 下面都是100左右吧。 下面100。 哎，好像是的吧。 嗯， 后来大部分时间是90几。 嗯， 后来我一直看情况不对嘛，我就加了量，加了1克半。 嗯， 加了3天，降压的，在3天以前的这个一直是维持在170左右，下面大概90几，不到100。后来吃了1克半了，吃了3天，后来好像就稍微下来一点。现在是150到160之间， 下面， 哎，下面90左右。所以后来我想这个奇怪了，我就不是，所以我就跟金华那个我小王，打电话问李老师看看，到现在也查不出来我晕倒已经2次了。 嗯， 2年以前晕倒也是当时我儿子在的，也是中午。 嗯， 老是在中午时间晕倒。 嗯， 医院的原因他也查不出来。 嗯， 他讲可能是把神经性的啥东西，我听不清。第二个就是这个血压，以前我在家里量都是高，结果到医院他有比较正常，甚至是低血压。 嗯， 怎么回事那么清楚，我想书现在是弄得是蛮紧张的。 嗯， 我现在在儿子这里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头还是晕的， 嗯， 头始终晕晕乎乎的，但是不是想过去有一段时间天旋地转，天旋地转倒是没有，现在就是晕乎乎的。 嗯，那我问您几个问题啊、 哦、 您说啊、你是10月13号住院的，自己平时在家量的时候是早晨一般是150到160，下面是多少？ 下面都正常的，90以上，很小很小。 嗯，就90都是90以下啊。 嗯 嗯晚上呢，你说你自己在家量的时候有两个高峰，一个是早上、 哎、 一个晚上，晚上一般血压多少？ 晚上9点钟左右，我睡觉以前量，大部分也是这个差不多。 嗯，中午的时候好的啊。 中午是好的，中午一般都是130左右。 嗯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嗯， 然后你药一般是下午4点钟吃啊？ 哎，对，4点到5点钟这个时候吃。 嗯嗯嗯。你第一是10月13号晕倒的时候，是到医院以后血压已经达到200了是吗？ 哎，已经涨200。 嗯，就血压太不稳定了啊。 哎，在急诊的时候是200。 然后做 CT 和核磁了没？ 做了。 做了，脑袋好不好的？有没有脑梗啊？或者是出血？应该不可能啊。嗯， 没有 啊，都没有啊。 嗯。 嗯，那说明血管质量还可以啊，弹性还有一定的，都200了还没爆，嗯，不是那么硬啊。 他现在是。嗯，我儿子看了一下那个结论，颈动脉斑块， 嗯， 底动脉狭窄。 颈动脉斑块是颈动脉狭窄呀、啊，还是脑动脉狭窄？ 基底动脉。 基底动脉狭窄。 嗯。 哦，那有可能是供血不足，也可能啊。 左侧椎动脉。 它、嗯、是左侧。 左侧椎动脉明显比右侧细小。 哦，左侧椎动脉狭窄啊，椎基底动脉吧，嗯。 嗯。 因为基底动脉呢，它是给大脑供血的，有的时候你经常是无缘无故的晕倒，有可能就是这种短暂性的脑供血不足，突然间供不上血了，然后人就晕倒了，自己还会醒，是不是啊？ 哎，对。 嗯，好，住院的时候因为你吃药了，所以这个动态可能就不是很准。 哦。 嗯，你动态的时候是显示是低血压，低到多少啊？ 最高才149。 嗯，下面呢？ 下面80几，他 讲80-90， 哎， 84了，晚上9点多。 84啊，啊，下面呢、 嗯、 就是收缩压呢， 最高是反正都只有60-70。 啊，60-70啊，那是这样的，那可你没有跟医生说你吃药吧？如果你要是动态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是正常的血压，没有低啊，低也谈不上低，因为是晚上人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偏低一点，嗯。平均血压呢还算正常的，但是你吃药了呀，所以你停药也是不对的。你回来之后是不是血压又升上来了？ 哎， 嗯，你这种情况不能停药的啊。你回来之后自己量是150到200，下面是90到100啊。 当时也冲到200。 对呀、啊，150到200啊，收缩压是150到200，舒张压是90到100，这个必须得吃药了。 哎，是的，我就怕了。 嗯。是要吃的啊，吃完药现在是上面150到160，下面是90左右啊、嗯。先不用加药，都1.5片了啊。吃的雅诗达吗？ 哎，雅诗达，我现在吃一片了。 嗯，吃雅诗达。 你那两天都太高了，所以我先加的、嗯、加量了。 嗯，对。然后你再吃几天，再连续量一下血压，血压计准不准的？是电子的还是？ 新的血压计。 啊，新的啊，嗯。行，每次量血压的时候也得要心情平静啊，平静的时候量一下。 哎，我都是痛在床上量的。 嗯嗯，好，你刚才问我你晕倒的原因，你觉得很好奇，查不出原因啊。 哎哎。 你刚才你说你这个应该是核磁还是 CT 显示左侧的椎基底动脉明显的狭窄，我觉得你这个晕倒很可能就跟这个短暂性的脑供血不足有关系。 哦， 嗯，其实临床上这种人很多，不光是年龄大的，年轻的，甚至是10几岁的小孩子都有，也查不出来原因、 哦， 突然间就晕倒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就醒了。 嗯，对。 嗯，挺多的啊、哦，就是咱们平时注意点儿，嗯、 哦， 注意点安全就好了。还是这个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， 哦、 你加强脑部供血就好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你血压波动的问题，刚才我也跟你解释了。 哦。 在医院为什么动态是好的？因为你吃药了呀。嗯，再一个你在医院住院期间呢可能情绪比较稳定， 血压。 血压一直躺在那里的。 对对对。对，情绪比较稳定，所以说血压也比较稳定。在家平时也要注意一下，情绪不要有太大的波动。还有这种，比如说早晚啊，要适当的加衣服，不要让自己受凉。你突然间受凉啊，血管收缩，血压也会升上来。还有饭吃的不要太多，吃个6-7分饱就可以了，最多7-8分。吃的太多饱食以后呢，对血压也是不好的啊，对血压心脏也都不好的。还有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要太剧烈了。 我现在家里 他现在上个楼梯都比较困难。 今年多大年龄了？ 86了。 86了啊，就轻轻的散散步得了啊，散散步，没事散散步啊。 我现在就在家里走一走。 现在怎么的呀？感觉没力气？ 没力气。 没力气啊，就乏力了。睡眠好不好啊？ 睡眠做梦多。 梦多啊。 药量多。 晚上小便多。 晚上药量多，白天药量不多。 次数多还是尿量很多呀？ 尿量多，次数多。 晚上的临睡。 4次左右，4次到5次。尿量嘛，我在家里也是医药壶，有时候医药壶装不下，要装到那个痰盂里，我都不干上厕所，都是在有床边放那个药壶，像那个放那个痰盂。 可以可以的啊，晚上临睡前水别喝太多。 我现在下午以后就不是喝水了，不敢喝，除了吃药以外。但是他就是白天的药量不多，晚上药量特别多。不要怎么回事，要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起来要，不要就要起来了， 要急 得很。 你这么大年龄了，肯定前列腺也是有增生的，所以尿频尿急有的啊。其实你这种情况， 开了那个前列腺的药可以吃的了。 可以吃的。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你这种情况，年龄大的人也挺多的，他就白天回流不好，你白天大部分是坐着或者是站着的，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是平躺着的，所以说这个回流就好一点。回流好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往出排小便了。 这 个情况也挺多的。你每天中午的时候休息一下。 我都休息。 尽量是早上喝水多一点啊。 都是早上起来我喝一杯温开水。 你这样，你每天中午你要躺至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没觉也要躺着啊，让它回流好一点。下午呢，小便排的多一点，晚上就少一点。还有就是晚上你一般几点吃饭啊？ 我在家里一个人嘛，我都是5点钟去吃。现在在我儿子这里，一般大概6点钟左右。 6点不到。 6点钟吃饭啊啊。那你吃饭之前你再躺一会儿，躺个半个小时。就是为啥让你躺一会儿呢？躺一会儿加强一下这个回流，让回流好一点，让你尽量白天排尿，否则的话都挪到晚上去了，晚上睡不好觉。 好的。 然后人就没力气啊。是不是吃的很少啊？ 还可以吃，我想还可以，但是吃了也打嗝，不叫讲的，又发酸。 胃口不好啊，那你这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了。 胃口嘛，吃好像还可以，其实吃了以后呢，好像消化不是很好，要发酸，要打嗝。 家里有益菌有没有的？ 有益菌只是一直在吃的。 你怎么吃的现在？ 2包益生菌，1包益生元一天。 一天3包了。 一天3包。 你最近量加大点吃，大便好不好的？ 大便有时候还可以，有时候干。 有时候干啊，那益生元加上去可以的。这个量太小了啊，因为你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啊，又反酸又打嗝又肚子胀的，你把量加上去吃，一天吃2次。你原来不是一天吃1次吗？现在一天吃2次。你随餐吃。 我都是饭后吃了。 饭后可以。饭后半个小时吃可以啊。 好的。 然后你这个胃口打开了，然后慢慢的力气就有了啊，慢慢调，还是脾胃的吸收功能太差了，气血太虚了导致的啊。那好。 我在家里的时候，李老师，我都是用黄芪、党参、荷叶、玉米须熬水，熬了以后用这个水来消稀饭，可不可以啊？ 黄芪、党参可以，它是一健脾气的啊，但是如果你最近肚子胀。就少吃一点， 因为虚不受补了，你太脾胃太虚了的话，少放一点啊，别吃多。玉米须是利尿的，你要白天喝，你要煮汤的话一定要上午下午喝，晚上不要吃了啊。 哦， 嗯， 喉液可以的了。 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 那个茯苓啊，那个我都吃的。 嗯，可以，茯苓、黄芪、党参啊，就是量不要太大啊。 都不大。 嗯，尽量是早上和中午吃。嗯， 好的好的。 嗯嗯，那好了，老人家啊。 好好。 嗯，假如说感觉血压很高的时候，说明你血管还不错的啊，都到200了，然后还没爆，都86岁了，说明血管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，养护的还是挺好的。还有就是，你假如说血压感觉突然高起来了，很高，我们按摩一下这个颈动脉窦，知不知道颈动脉窦在哪儿？就在脖子上。 就是那个脖子上，就是掉下沟的。 哎，对对对。 哎，我早上都做的。 嗯，要一测一测按啊。嗯。 哎，一 测。血压高的时候按，血压。血压正常的时候就不要按了， 哦， 嗯，否则你 那两天我都多按点， 嗯嗯， 那你帮我多按个100下，可以吗？ 可以可以，一测一测按啊， 哎哎哎哦， 嗯，好，哎，那好了，老人家，嗯， 好好，那谢谢了， 嗯，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再随时沟通，嗯， 哦哦，谢谢谢谢， 嗯，好好好，再见啊， 好，谢 谢， 嗯， 再见， 嗯。 多微生牌益生菌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，国食建字 G20080503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婴幼儿。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不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可能会减少人体益生菌的数量。当步入老年期，体内益生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下降。补充益生菌能够增加肠道内益生菌的数量，提高人体免疫力。一直以来，丹麦科汉森一向是益生菌研发的行业先锋。益生菌通过竞争吸附位置和营养源，调节免疫反应，改善肠道免疫能力。生活习惯不规律，饮食不规律，建议补充益生菌，有助于维持胃肠道健康。 我们接近下面一位听众朋友，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 喂，你好。 哎，李老师。 嗯，你好。 你好。 嗯，您贵姓啊？ 我是小三。 嗯。 听众。 嗯。 我听了多年的，哦，那么我这次呢，听了你讲的事情呢啊，比较实在的，比较好的。那么我过去呢。我脑梗骨，我脑梗骨呢已经8年了。 嗯。 那么我有高血压的，有血脂那个药都在吃。 嗯。 三七粉嘛，我夜里在吃。 嗯。 那么三七粉嘛，时间默默的。 嗯。 同你那个三七配那个三七粉有什么样的区别？我想咨询一下。 嗯嗯嗯，行，挺好的啊，哦，你能有这个意识，你能今天。能给我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有不同了，挺好的啊。 嗯嗯嗯， 说明我们节目你也没白听啊。 嗯嗯， 你说你有脑梗8年，高血压，血脂也偏高，高血压现在吃几种药啊？ 吃第一病偏嘛是降血压，把它叫什么东西？氯 化他汀。 氯化他汀，这两种药。 嗯。 怎么还是吃阿司匹林还有一种？ 嗯。啊，一个阿司匹林，一个他汀类，还有一个这个钙离子拮抗剂、降压剂，就三种药呗。然后还吃了一个手磨的打粉的三七。是因为你脑。 我吃了8年的。 啊，吃8年了啊。脑梗8年，脑梗之后有后遗症吗？ 后遗症有呀，走路不稳。哦。 嗯，走路不稳。 走路不稳，那么有时要么越头胀越头晕。 嗯。 哦。就是各个症状，咱们力气好像早上好像有点力气个， 嗯， 路走过了以后就好像感觉体力要没有， 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没力气了啊，有点虚了，其实脑梗之后，脑梗我们中医叫什么呀？叫中风啊，中风之后为什么要吃补阳黄五汤啊？那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，人的气假如有十分的话，你这个中风以后呢，可能就伤了5分。所以你这个中风以后啊，特别容易疲劳，容易累，走走就累了。 还有就是中风的人特别懒、 嗯、 他为啥懒啊、 嗯、 跟这个病就是有关系的。 嗯, 嗯， 他不爱运动、 哦、 不爱锻炼、 嗯、 你吃三七粉呢没有错，但是呢、 嗯、 却不是最佳选择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你刚才也问我了、 嗯、 你经常听我们节目吗？ 哎、嗯、对， 经常听啊、 哎、 经常听你也应该大概有个印象，就是我们的西洋参三七粉呢、 嗯、 它是全猪入药的、 嗯、 啊、 嗯、 其实植物你都知道的、嗯、都有根有茎有叶有花、 嗯、 是不是啊、 嗯嗯、 啊、 哎、 但是你的三七粉呢、 哎、 我们知道一般的药用三七都是根茎啊、 哎、 它是不是没有茎、 哎、 没有叶没有花啊、 哎、对 啊，更没有籽儿啊、 嗯、 但是我们是全猪入药的、 嗯、 全猪入药的好处在哪儿呢、 嗯、 就是说三七的它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作用、 嗯嗯 啊、 嗯、 作用的侧重点也不一样、 嗯、 可能你三七根部呢、嗯、它这个通血脉的作用好一点，但是三七花呢、 嗯、 比如说三七的茎和叶，三七的茎和叶里面的三七黄酮量是最高的。 哦、 嗯、三七黄酮呢、 嗯、 对这个血管就好了呀，它可以软化血管、 嗯、 是不是啊、 嗯、 还有这个三七的籽儿啊三七的茎啊这些三七的花啊、 嗯、 对这个血压呀、 嗯、 可以降低颅内压，都是有很好的好处的。可能三七的根儿呢、 嗯嗯 就达不到那个效果，不是说没有啊、 嗯、 它也有、 嗯、 只不过效果没它好、 嗯、 啊、 嗯、 这就是全猪入药的好处，更全面、 嗯、 啊效果呢、 嗯、 也会更好，这是第一点。 嗯, 嗯， 我们是全猪入药。第二点呢、 嗯、 我们是提取物。什么叫提取物啊？ 嗯，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番茄，说番茄的维 C 含量高，可是它维 C 含量再高、 嗯、 它有一粒维生素 C 片儿的含量高吗？肯定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提存过的呀、 哎、 区别就在这儿。我们呢就把这个三七西洋参里面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提取出来。 嗯。 第三点，破壁过、 嗯。 什么叫破壁呢、 嗯、 就是植物啊有一层结构叫细胞壁。这种物质呢、 嗯、 是很难被人体胃肠道吸收的。 嗯、 啊。一旦你把这细胞壁呢给它打破了，打破了之后呢就特别有利于吸收。尤其是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都不好了。 嗯、 你吃进去不吸收是不是等于白吃啊、 嗯、 啊钱花了、 嗯、 然后效果不好。 嗯 嗯，这是主要的三大点区别。 嗯， 听懂没？ 哦，我听懂了。 嗯，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有西洋参，哈、啊，西洋参你知道了、 嗯、 啊，它属于参类、 嗯。 但是老人家、 哦， 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嗯、啊，你有这个健康意识，吃三七粉打粉吃八年了，你有这个健康意识呢， 嗯、 很好。啊、 嗯， 你本身有脑梗，血压又高， 嗯、 血然后你血脂又高，你血脂为啥让你吃他汀？为啥让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啊？主要是抗血小板凝集，防止新的血栓生成啊，不让你这个斑块啊继续长大，别让这个斑块呢脱落了，脱落以后它就顺着就像一条小舟一样小船一样，它就顺着这个血液啊到处流，假如说流到哪儿血管细的地方它可能就堵了。 嗯， 所以才让你吃这些药的。 嗯， 可是阿司匹林它有副作用啊，它对胃肠道的伤害是很大的，吃了以后可能胃肠道会不舒服啊，你可能出现胃部的出血呀、溃疡啊，包括牙龈的出血呀、便血呀都可能会出现的，皮肤的紫癜这些啊，因为它的主要并发症就是胃肠道疾病和出血性疾病。 嗯嗯嗯 嗯，他汀类物质呢，有的人可能吃了以后会引起这个谷丙的升高，谷丙是肝功能的一个有效指标，也就是说它对肝功能有一定影响。还有一些老年人吃了以后呢会有肌肉酸痛的副作用，就感觉肌肉酸痛，这都是他汀的副作用。嗯 嗯， 我们这个三七呢，它呢你知道的，它是纯中药的呀，提取物，纯中药的提取物，比较天然。 嗯， 它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个副作用，它不会引起这个出血性的疾病的发生、 嗯、 因为它本身三七就止血了呀、 嗯、 是不是啊？ 嗯 嗯嗯嗯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年龄这么大了，健康最重要，然后消化吸收功能又差了，这个时候吃东西呢、 嗯、 一定要少而精啊、尽量是吃点好东西让它吸收好一点，否则你说我是吃了，我天天吃三七吃粉吃八年了，它的效果可能是你吃下去只吸收三分之一的话，那三分之二是不是都浪费了？ 哎，那么谢谢你啊。 嗯，好，哎，那好了、 嗯、 老人家啊，咱们这个血压控制好 啊， 最近天气变冷了、 哎、 然后饮食也注意点、 哎、 肥甘瘦微少吃一点，还有一个中风八法呀、 哎、 你去店里没事让老师教你做做。 嗯嗯，好的， 康中风康复八法啊。 嗯嗯嗯嗯嗯， 好。 嗯， 哎， 好， 再 见。 嗯 嗯嗯嗯， 感谢黎明老师的耐心指导，也感谢大家的参与。 践行正确的生活方式，应用国医大师认可并推荐的养生方法，祝福大家都能够收获健康幸福的生活。 为方便新老顾客购买产品，玉寿堂特开通电话购买送货上门服务，线上购买请认准玉寿堂天猫淘宝官方旗舰店，浙江玉寿堂部分门店地址：玉寿堂杭州莫干山路店地址，拱墅区莫干山路717号；玉寿堂杭州建国中路店地址，上城区建国中路159号；玉寿堂杭州萧山店地址，萧山区城乡街道文化路405号；玉寿堂杭州临平店地址，临平区育才路69号；玉寿堂桐乡店地址，桐乡市庆丰北路59号；玉寿堂宁波店地址，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404号；玉寿堂嘉兴店地址，嘉兴市南湖区和兴南路1263号；玉寿堂余姚店地址，余姚市杜邑弄93号；玉寿堂慈溪店地址，宁波慈溪市新江路762号，上海街 A9-103号；玉寿堂舟山店地址，舟山市定海区总府路154号；玉寿堂海宁店地址，嘉兴海宁市海马路18-6号；玉寿堂平湖店地址，平湖市解放西路25号，新华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向西30米；玉寿堂金华店地址，金华市婺城区人民西路142号；玉寿堂湖州店地址，湖州市吴兴区百货一条街内铺，新华路91号-43，新华菜场对面；玉寿堂绍兴店地址，越城区城南大道378号-7号，鲁迅中学南大门对面。玉寿堂全国总服务电话：400-8702-888，400-8702-888。 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健康有方法，长寿有秘诀。长寿的秘诀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听众朋友们，再见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 只争朝夕，不负少。